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了每个周三的板块，你的故事谁的歌。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这个板块的话呢，花2分钟的时间听我说一下我们的规则，打双引号的规则。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说我突然发现曾经很打动我的电台的那些声音，节目互动的形式好像现在都不那么多了。我说我很想通过我自己的节目可以帮大家找回一点曾经听黑匣子的初心，那就是把自己的心情啊、故事啊分享出来，或者是想要说给那个固定的人、指定的人听，然后借由电波的声音，借由一首歌的时间，这样一个点歌的板块呢，我们已经恢复了2年的时间了，眼瞅着2021年就要过去了，2022，我个人还是很想保留周三这个板块的。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很喜欢这个点歌回归初心的板块，欢迎你到微博上来告诉我。我们点歌的方式呢是每个周二的晚间到周三的上午，但今天我们有一位朋友，他应该是我上节目前大概半个小时临时来点的歌，可能今天就会有点排不上，所以大家要尽量的早一点好不好，让我知道你们的歌曲，然后呢我可以完整的听一遍，把它放到曲库里面，这样方便我们按照我对大家留言的理解的一个顺序，在今天在周三的这个板块里面按照一定的顺序吧，大家会听到自己点的歌。如果你也想点歌，对于我们124其他的节目的内容也很感兴趣，说哎，我想听听嘉宾怎么说，不单单是听歌，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查看我们的直播帖。那今天呢没有点歌的朋友，如果单单的是想听歌的话，现在你就可以沏上一杯茶，或者是冲上一杯咖啡，享受40分钟的下午茶时光吧。微博可以来找我，微博是我们唯一的互动渠道，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首先听歌之前呢，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12月21号的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12月19号，通州区宋庄镇的一个画室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那么截止到21号的上午10点钟，相关风险人员已经全都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昨天上午，国内首个高铁移动主题邮局正式亮相了。坐上京张高铁，不仅能够去看冬奥，还可以在列车上购买邮品，寄出明信片。 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听歌时光了。如果此刻你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通过我们的听听 FM、任何的收音类的 APP， 还是通过学习强国，都非常感谢大家在很忙碌的周三的下午时光来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每周或者甚至是周一到周四的每天都是通过回放，像我们还有远在他乡的在其他国家的朋友啊，因为这个冬令时夏令时的改变无法听直播，还要特别到微博上来告诉我说我现在听了回放我的感受是什么。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也感谢大家喜欢我们的这个板块，点歌，然后呢把你的心情说给更多的人听。那今天这份心情呢，首先帮我们的凤凰同学送出吧。你很少，我这样说凤凰会不会伤心啊，你很少能点歌点到我的审美上。不是不是说你过往点的歌都不好啊，就是说哎，凑巧我也很喜欢，然后呢曾经循环播放或者是最近正在循环播放的，你这首歌真的是点到了我的心坎上啊。他说周末看了北京科教频道的记忆栏目，深入了解了李连杰的故事，倍感震撼，感慨之深，特别想点播一首他首次出演的电影《少林寺》的主题曲《牧羊曲》。郑秀兰老师魔性的声线至今无人超越，确实，虽然后来咱俩在这个微博上的评论区我也说，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好多的歌就老歌都是通过一档叫同一首歌的节目听到的，像之前上周还是上上周的《星港之夜》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听到的，《牧羊曲》也同样都是。但是很开心的是这个节目当时都请到了原唱，所以我也很开心我第一次听到《牧羊曲》这首歌就是听的郑秀兰老师的原唱。然后之后呢又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听到黑鸭子组合的一个翻唱，大家知道这是女生的这种小合唱的感觉，也很能够唱出又有铁汉，大家理解吗，又有柔情的那个部分。但今天既然凤凰同学说了他觉得是无人超越的，那我就要帮他送出他的这一份心情和想法。我们来听郑秀兰老师版本的《牧羊曲》，曾经的少林寺的主题曲，作为今天我们的第一首下午茶时光听到的歌。那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周三就会呈现，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周二的晚间可以到我的微博来点歌。现在可以做什么呢，也可以到我的微博评论区告诉我你听歌的心情，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 送山楼，晨钟起。 到歌原唱，确实再听依然会觉得很打动人心，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也跟我有同样的感触的话呢，也欢迎你通过微博来告诉我。童宁说，我现在就是在听黑匣子点歌节目，还是保留吧，虽然我很谦逊把点歌的机会留给了大家，你这是礼让吧，是不是用错了形容词儿？他说听别人点歌有一种主人的感觉，可以评点大家的艺术品味，这不是我每周三在干的事儿吗？比如说刚才说凤凰同学这首歌点在了我的审美上。你也不用佩服我啦，童宁。他说又要关照放歌，又要看留言，还要很快的判断出是否回复大家的留言，是反驳呀，是赞许呀，解惑呀，电光火石，头脑风暴。是这样啊，确实呢，你不用佩服我，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嘛。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的我们的听众互动过这个问题，大家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当中做的都很棒，这都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你一定是有这个方面的优势，你才会从事这个职业，对吧？或者是说你会有选择性的感兴趣的去学习这个方向。那么我既然从事了这个行业，那我当然要对我的职业负责任。就需要我们头脑风暴。确实，每天直播的这40分钟是我一整天当中注意力最集中，然后觉得头脑也确实最紧张吧。你可能会需要调动全身的这样一个反应，肌肉记忆呀，然后你的知识的一个储备啊什么的。但这谈不上佩服啊，我始终觉得我就是在做一份本职的工作，而我内心的想法就像昨天发的这语一样，与人为善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尽力做好。好啦，又说了一堆废话。但是这个可能也是你们想要在这个板块听到的吧，是不是？除了我点评歌曲，然后呢也及时的跟你们做一个互动。因为平时我们周一周二和周四的节目呢，因为有嘉宾，我们只能回答大家的问题，可能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出于我，而是请嘉宾回答更专业的问题。如果你们对于我们节目啊，对于我的职业有什么想问的，确实可以在周三抓紧时间。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小熊的歌了。其实呢他上周就点了，但是因为没有放进我们的曲库，时间不太够了，所以非常抱歉，我们这周帮他送出。他想听到的是来自于童安格的爱与哀愁。他说前几天偶然在收音机里听到这首歌的片段，突然发现好久都没有童安格的消息了，心底里对这样的旋律印象太深了，以至于真的想好好的再听听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吧。因为很久没有听了，然后曾经这首歌非常的喜欢，一个小小的片段就可以唤起你对这首歌，对那一段时光的回忆，这件事也很重要。这是为什么我周三板块会尽可能把大家的歌都放全了的原因。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完整的听这首呆呆小熊想要听到的来自于童安格的爱与哀愁。 却 想让自己习惯寂寞。如果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能不能不让自己不再罪过，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 真的是有一点点久远的声音和旋律了，但是再听到小熊，你是不是还是会被感动呢？童宁说，在下午3:18最累的时候，听听乐享下午茶，头脑一下就放空了，身体被充满了电，这不就是电台的初心吗？嗯，对，你说对了。我们不仅下午的时候给大家充电，深夜节目也给大家充电，是不是？现在电台已经从最初的可能全天只有8小时在播音，变成了几乎我们所有的频率都是可以做到24小时播音。可能到了夜间的时候会有一些录播节目或者是重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初心就是一直陪伴，只要你们需要，我们就在。继续念他的留言啊，他说电台就是要给劳作的人们充电的，乐享下午茶不光是充电，还加水呢。好的，他说给城乡劳动者们加水加油，加油哦。你这个形容真的很可爱，加水加油。好了，像烈酒的爱与哀愁，我们听完了之后呢，接下来的两首歌，感觉大家都是在回顾这一年。确实，2021年已经开始进入到倒数的阶段了，我们要好好的去回顾它，然后呢，再好好的规划一下2022年。某手一件说，点一首《从前慢》，回顾一下2021的过往，闪烁之间到年底了，时光匆匆。听歌的时候，以前的马车都很慢，觉得日光月光也很慢，那么美那么慢，很想回到从前的日子，很慢很暖，是裹在淡淡的烟火里。听歌的感觉就是有点闲有点懒，在下午茶消磨黄昏。说要是播谁的版本就看我喜欢了。看来这首歌确实很多人都唱过，我看好像在演唱类的节目当中，是不是刘欢老师好像也演唱过，但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首歌，所以呢我请他告诉我了原唱。那么今天呢就播出由刘胡毅，我没有念错哈，这位歌手带来的《从前慢》。从前的时光确实很慢，那是因为我们内心有所依托。现在呢，很多人觉得忙忙碌碌的，却不知道为了什么，会觉得有一点点飘在空中的感觉。没有一个承托住你的力量。希望，我不能说我的节目给你这种力量啊，只能说我们周三的板块，如果可以帮你把这一部分 有一点点漂浮的心境稍稍沉下来一点的话，我希望大家来找到我们，听周三的节目，听我们周一到周四的节目，或者是到微博上面来跟我们更多的听众互动一下，吐槽一下，然后分享一下暖心的事儿，都可以成为你生活里的依托。微博找到我的方式很简单，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咯，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呢，点开微博这两个字儿，你会看到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 J 语是今天的直播帖，点开评论可以留言，来听从前慢。从前的日子真的很慢，那首诗里面不是写了吗？人和人之间那把锁是吗？你锁了，他就懂了。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的听歌，听大家的心情了。木手说，我以为会最后播《从前慢》，不要揣测我对你们点歌的顺序。因为今天从前慢和接下来这首歌都是大家在回顾2021年，我觉得在节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认真的来回顾，对不对？我怕时间会不够了，所以没有放到最后。也是希望你可以完整的听完这首歌，因为它整个的节奏啊，旋律的走向啊，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说下午茶的时光，悠悠然的这种感觉。而且应该也有很多人想要再把从前慢这首诗再拿出来念一下，对不对？小熊说，听了童安格的声音，感觉他未曾走远，还活跃在我们中间。现实就是这样，歌手老去，美好的歌声还在，歌声会把我们拉回回忆。对，这就是经典永流传的意思吧。很多人可能会慢慢的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他曾经用 声音呀，用音乐的形式啊，记录下来的那些美好，真的它就是存在了，会永远的被记住，被喜欢的人记住，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带着大家的留言去回顾一下2021年。木子同学说，一年就要结束了，新的一年就要到了，回顾往昔那些人那些事儿，无论是失去的还是得到的，在这个辞旧迎新即将到来的时刻，我愿意放下自己过去的一切，重整精神去迎接崭新的一年的到来。放下这个过程，好像之前我们跟心理类的嘉宾陶思璇老师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他也给过大家这样的建议，对不对？那个时候说的放下呢，是说如何可以放下过往的一段感情。很多人说我走不出来，陶老师当时给大家建议还记得吗？我现在帮大家回忆一下，提醒大家一下，它很像我们现在去梳理过去的这一年，你去梳理一件事儿，一段感情，一份工作，过去的一年一个月哪怕是一天，它都很像一个礼物，我们要把它装进一个盒子里面，然后认真的去回顾，认真的去梳理，然后就把它装进这个盒子，封好，放到一个地方，告诉自己这盒子里的一切它都过去了。如果你始终放不下，说明你没有去整理，没有尝试着把它们整理到一个盒子里面，放到那个角落里面去，那可能是我们真的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或者是不知道这个方法。好了，歌声已经响起来了，我们先听这首来自于胡夏的《放下》。大家有什么关于过去一年想说的，欢迎你到微博上来告诉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 少年被风吹的容颜未改心有疤，我爱你，爱让我放下。一只手握不住流沙，两双眼留不住落花，风吹草雨落下，你心等下，时光静等一下，千只手追不上流沙，万只蝶抵不过霜打，水滴是风在刮，我声音沙哑，放下，让我将你放下。轻易飘在肩上，风吹呀一杯茶，夕阳红一抹老马，回头看谁染的长头发，少年被风吹吧，容颜未改心有疤，我爱你，爱让我放下。长雪封不住门牙，月深情落下，你笑颜如花，等下时光静等一下，千个字说不出情话，万封信写不完牵，山走月风在刮，我心乱如麻，放下，容我将你放下，给你江湖 放下真的可能会是下一个好的开端的最有效的一个动力。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很难走出来某一个境遇状况，很难跳脱出来，再回头去看、去分析、去复盘、去放下，那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再去开始下一段，不管是你的工作也好、恋情也好，甚至是开启新的一年也好，你的心境不允许你完整的去开启它，充满新的希望。所以我觉得木子同学点的这首《放下》真的非常的适合我们在年尾的时候，你的故事谁的歌，做一个小的梳理一样啊。谢谢大家，你们点的歌确实像我在昨天节目里边说的一样，不仅周一、周二、周四的节目长知识，你们周三点的歌也让我挺长知识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长知识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不易先知，你已经在微博里面看到我给你的留言了啊，你想听到这首歌，下周一定要来提醒我，像小熊一样。因为今天呢你留言的时间有点短，所以我可能来不及放出来了。然后其他的还有谁的留言我没有回复你，那就说明可能被屏蔽，我没有收到啊，你可以私信我一下。喜欢我们这个板块，或者是想要跟我们继续的在周三的下午茶时光点歌环节相会的话，记得要来关注我的微博，就是我们点歌的部分，也是平时我们周一、周二、周四节目的互动的地方。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进入到微博主页之后呢，置顶就是最上面那一条，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刚才我们群一群里面的在广东的医生还说呢，他说因为最近也是要连轴的要核酸啊，然后帮助其他的区或者其他的医院来帮忙进行核酸，所以实在是不得空来点歌或者是听节目，但是他居然趁着去洗手间的时间来我们群里面互动，很感动。我在这儿一定要远程的，如果你听得到回放的话，我要远程的说一句，所有现在为了我们的岁月静好，在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然后努力的那些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同时也要注意休息。最后一首歌要给远在他乡的异国他乡的月亮同学送出了。他说前段时间看到演员王耀庆的视频，唱了一首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很喜欢里面的歌词，人生激荡从未彷徨，只为心中那不变的信仰，想要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希望我们不管一生经历什么都能够不变初衷，保持一颗与人为善的内心。昨天恰巧我写的这一语也是关于善意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向他人，向我们面对的工作，面对的一件事情，面对的一群人，展现了我们的善意，但是呢这个善意未必会被对方折射到，就像我的 J 语写的，他未必会被每一个他人所接受和感知，但是没有关系，像月亮想听到这首歌一样，多少年前曾经的诗人伟人，那些有思想有见地的人都告诉过我们，我们只要一直保有这颗初心，不要忘了自己的本善，其实就够了，总有一天大家会感觉到我们的善意和世界的美好。哎呀，我们节目好升华呀。好了，不开玩笑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梳理，好好的放下过去的一年，然后我们继续带着美好的善意迎接新的一年。过零丁洋，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喽。也希望你们会持续的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到微博来找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我们讲讲职场，明天见。 辛苦遭风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 山是浮沉与踏平，惶恐探头说惶恐，伶仃腰里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你转身去往大海的方向，那笑容始终挂在你脸庞，人生激荡从未彷徨，只为心中那不变的信仰。万里山河为你身上，今世记得你意气风发的模样，天地成灰，你眼中仍有光芒。枯燥风起已尽，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与踏平，惶恐探头说惶恐，伶仃腰里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私，啊，留取丹心照汗青。你转身去往大海的方向，那笑容始终挂在你脸庞，人生激荡从未彷徨，只为心中那不变的信仰。万里山河为你身上，今世记得你意气风发的模样，天地成灰，你眼中仍有光芒。转身去往大海的方向，那笑容始终挂在你脸庞，人生几道从未彷徨，只为心中那不变的信仰。万里山河为你身上，今世记得你意气风发的成灰，你眼中仍有光芒。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